是有新意的，是吧？咁佢哋亦都强调，即係而家有一个新嘅 band 啦，是吧？即係叫做 Boys Reborn 咁样，咁好犀利嘅。你头先见到佢唱高音呢，一啲都唔走音㗎，是吧？咁是吧？你话水哥，你话佢走咗走音呢？哦，咁真係大鑊嘅啫。唔係，我見到又好似冇走音啦，真係。咁佢好強調就係有後生仔嘅參與。其實每年都係，因為其實你講呢一個六四咧，佢就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傳承噶嘛，係嘛？ 嗯。 咁所以其實你對於即係尤其係支聯會，尤其係即係你學聯退咗聯之後咧，佢哋好 desperate， 真係要揾一啲後生仔。佢每年都好頭痕嘅呢樣嘢係。咁就我哋熟悉嘅阿 Ben 啦，阿林兆斌啦，咁佢系主持之一啦，係咪？咁就咁你而家嗰个首歌会唔会有啲不伦不类？唔会啩，係咪？佢话自由之歌㗎嘛，係咪？咁你咁你以前有自由科花，咁咪而家咪有自由之歌囉，咁都係叫自由嘅，其实係。咁你见到今年其实嗰、那个学生组织係咪港大就话会喺呢一个自己个 campus 里面呢都搞论坛。咁中大呢亦都话有会嘅，即係呢个新亚书院，佢唔知佢联埋中大几间书院都发表咗个联合声明。咁其实原本都话唔会嘅，即係呢个新亚崇基呀、联合呀，佢八間書院同埋七間，咁佢就話即係會搞一個論壇嘅，咁佢就話好似話會揾咩喎，揾揾啊咩麥家偉啦、阿鬱敏喎、同埋馮檢基喎、楊岳橋喎、謝志峰，謝志峰一定有咁滯嘅，阿羅冠聰喎咁樣。咁你講起羅冠聰，其實咧，咁啊真係有啲是非嘅，其實係。咁就你網上面啦，我唔知道，即係有啲谷友啦，就喺度傳咧，就係喺呢個深水埗，大概深水埗咧，就話有人影咗張 banner， 就係呢一個支聯會就宣傳六四嘅張 banner。咁因為其實有好多泛民嘅啲名咧，就簽咗上去，咁就去背書咁樣嘅。咁其中三位自決派嘅議員咧，就因為就話佢本身係冇俾名上去，咁但係俾人哋即係被署名咗啦，係咪？咁就阿朱海迪就要求就查咗佢 嘅。咁但 係唔知點解連埋三個名都查咗，即係叫自決派就其實捆綁地就查咗名佢。咁就你見到我哋 Facebook group 啦，咁就有啲人就開始喺度喺度辯屍啦，喺度話：，唉，嗰時投錯你票啦，我仲叫啲人投你票添，係咪我令我好失望啊？乜乜物物啦咁樣。咁我聽翻啦，睇翻啦，即係呢個阿小麗嘅義工，咁其實唔係小麗義工，小麗職員，咁佢哋都解釋過其實件事，就話其實佢哋自己本身係冇冇被即係冇 approve 過，即係其實 冇被諮詢啦， 冇被諮詢啦，冇被知會就其實係會聯署上去嘅。咁見到個名字就覺得即係好唔尊重啊之類啲咩嘢啦。咁阿朱海迪就要求就除名嘅， 係。 咁就其余两位咧就好似冇表态啦咁样。 咁但系其实即系自决派，即系我想我哋都了解一下啦。就自决派对于嗰个 banner 嘅内容啊，即系佢有冇一啲咩嘅即系意见或者评论咧？ 咁睇翻有朱海迪嘅留言，朱海迪嘅嗰边嘅讲法就话，佢哋有另外一啲说法，咁就系啦，未来就将会喺自己嘅 page 嗰度公布嘅咁样讲。另外两位是怎样呢就不知道 了。咁即係都叫做有个交代啦，係咪？咁但首先就不满就係你你攞咗个名咁样，咁就好肉酸嘅。因为其实你咁样查咗佢呢，咁你查咗咩人你又搵得返㗎嘛，係咪？咁就係、是、你俾人哋感觉就係话你唔同意即係悼念六四，咁就或者甚或至係被归类为呀。 即係本土派， 本土派啦咁樣，咁然之後就同佢哋眉來眼去之類嘅嘢，即係或者用其他人嘅講法啊，就話你梗係同呢一個即係清正啊嗰啲人暗合啦，係嘛？就上升到呢咁嘅地步噶嘛，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其實係冇必要嘅，其實講真，咁 不過冇可否認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可能朱海迪會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即係你講阿羅冠聰同埋劉小麗呢，即照計即係佢哋唔會遺忘六四，咁但係佢哋對於六四嘅立場呢亦都真係有可能同即係傳統泛民係有唔同㗎喎，即係可能佢哋係都會去到六四，但係佢哋會從一個較本土嘅角度啦，即係香港嘅角度啦，去即係去理解六四呢樣嘢，即係特別係六四對於香港民主運動嘅嗰個角色